着表一直发呆，时间它忽慢忽快，漫长是形容等待，短暂是它出现的离开，自己都觉得无奈。我的天气变化快，阴天下雨我觉得很失败，晴空万里只因有它存在，像个老天耍赖，想把时间篡改，不想我们一直在这切分开，我们在期待来珍惜现在，是你的出现给我丰富多彩，老天把我宠坏，不想反复的猜，不如给我一个心情去想它，简单情节有着青涩对白，你我定格那个年代。 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

看似背影要自强，热血男子剑声红日光，